我呢好鍾意同我两个仔呢玩捉迷藏嘅。介绍我两个仔俾你识。大仔 Matthew, 而家四岁半啦，爬到最高嗰、那个。咁啊，我细仔 Mark, 而家两岁半啦。咁啊，好得意嘅，每次同你玩捉迷藏。Matthew 啊，从诶 ,Daddy, 你啊眯埋眼由一数到二十啦。咁我眯埋眼数啦。咁佢哋呢就会走去屋企其他地方呢就匿埋啦。我数到二十咯，咁我嚟搵佢哋啦。咁啊，行过去隔篱房，我发觉，咦，道门闩咗嘅。咁我通常问入边有冇人啊？咁啊会点啊？系啦，如果有把声嗌话冇啊，咁啊，哦冇啊，咁爹哋搵第二度吓。呢个就系小朋友嘅智慧啊，有限嘅智慧。佢觉得一间屋即系一间房啦，冇人嘅话咧，有把声同你讲，哇，入边冇人嘅吓。咁然之后咧，我又有次啊行去第二间房啊揾啦，咁啊，诶入咗去房入边，咁我见到依幅图画，Matthew 嗰阵时佢仲细啲啊，咁啊揾个窗帘包住自己，然之后只脚咧就好明显我睇到嘅，咁我梗系又扮睇唔到，诶、哎、你喺边啊 ，Matthew 喺边啊，你次次赢啊，唔同你玩啦系嘛，小朋友有限嘅智慧啊，佢逻辑系咩啊？佢逻辑系揾啲嘢遮住自己对眼，咁如果佢对眼见唔到你咧，佢就觉得你见唔到佢全身嘅。小朋友有限嘅智慧，咁然之后咧 ，Matthew 同 Mark 咧成日咧都即系觉得佢哋好醒啊，成日谂啲计仔喺度 trick daddy 啊。咁有一次我无端端有一日见到平时我摆喺书台面个耳机又唔见咗，我走去问 Matthew 啦，喂 Matthew 啊，你有冇收埋咗 daddy 个耳机啊？Matthew 就话：诶、欸，系弟弟收埋咗啊！咁我走去问弟弟啦。弟弟，你系咪收埋咗爹哋嘅耳机啊？咁佢又同我讲好天真嘅声音：系爹哋，你瞓紧觉，夜晚嗰阵时候我收埋咗啊！咁我心谂啊，你真系唔好讲笑啊！我瞓紧觉嗰阵时候，你爬咗出自己间床，走过去隔篱我书房，收埋我耳机，然之后翻翻嚟我哋房，然之后爬翻入自己间床度，冇可能噶，我知道。呢个就系小朋友嘅智慧，呢、这个亦都系从父母眼中睇小孩子嘅智慧。好啦，咁到我哋咧，有好多时我喺度谂紧。如果从神眼中睇人嘅智慧，会系咩一回事啊？有几多时候我哋都好似 Matthew 同 Mark 咁，觉得诶、哎，我哋叻过神嘅，我哋谂计仔 trick 神嘅。神啊，你有时咧你见唔到我嘅，吓我做嘅嘢，你唔好理。哇，咁谂都几无知喎、啊，吓神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嗰位神，我哋点能够带一个咁嘅态度？你要睇神无限嗰个嘅智慧咧，翻嚟现实生活，你同我都好想聪明，你同我都好渴望有智慧。咁其实我哋日常生活每一个大小决定都好需要有智慧嘅。大嘅决定，我哋可能读书拣读咩科啊，做咩工作啊，同边个结婚啊，需要有智慧。小事每一日做嘅决定。我哋每日食乜嘢，同咩朋友嚟到交往，同样需要有智慧。问题就系、是、究竟智慧系乜嘢呢？智慧喺边度而嚟呢？视乎你系咪认识神与否，你嘅答案会好唔同、哦。世俗嘅智慧话俾我知系咩啊？就系、是、人生追求成功。好多时我哋学业啊、工作、家庭，总之追求成功，这个就系叻个人，就是、有智慧啦。喺中途。可以行捷径，可以踩低人，唔紧要噶。呢啲都系你智慧嚟噶。但系属神而嚟嘅智慧就好唔同啦。属神嘅智慧系咩啊？我哋要喺生命当中有一颗敬畏神嘅心，一个承认佢就系我哋当中嗰位嘅创造主，掌管一切嗰位神。而无论我哋做咩都好，我哋就寻求唔同嘅方法嚟到将荣耀归俾神。在生活当中活出我们敬畏神这份的态度，这个就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智慧就是我们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讲到智慧，在圣经当中我们经常说谁最有智慧啊？除了耶稣， 是啊，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你看看所罗门王他怎样形容智慧，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来自箴言，是他写的，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认识神，这个就为之聪明了。智慧就是我们认定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智慧的相反是什么？就是愚拙。按圣经所讲，愚拙即是说你当神没到，你日常生活当神不在的，这个就是愚拙。当我们知道智慧是由一颗敬畏神的心开始，下一条问题就是我们在哪里来寻找智慧呢？是不是我们吃完东西打开那个 fortune cookie 或者看下星座那就寻求智慧呢？未必帮到你很多。会不会有时问我们朋友老师或者是父母有时都会帮到我们的，但我想我们最重要是要记得神才是我们最终的智慧的来源。所罗门王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登基了，他爹地大卫死的时候他可能只有十几岁，很大的负担摆在所罗门王的肩头上，十几岁的僆仔怎样管理国家呢？神仔梦中向所罗门王显现，问他想要些什么。你想想，如果神在你梦中向你显现问你想要什么，你怎么答？所罗门王可以问神给什么都得，他可以叫神给财富、给能力或者是给长寿等等。没有，所罗门没有问这些，所罗门王求神给智慧他，而神亦都好喜悦所罗门这样祈求，就应许他给智慧他。今日我哋一齐反思，我哋又有冇一颗心系渴想求神俾智慧我哋呢？你知道吗？神应许多我哋求佢俾智慧我哋，神会应允我哋呢个祈祷噶。正如雅各书一节经文，佢话你哋中间有边个缺少智慧嘅，就应当点啊？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亦都唔斥责人的神，主就给智慧他。有多少时候我们都愿意在祈祷当中求神给智慧我们呢？又说很多时候我们忙碌为着我们自己的计划来都是祈求，好像自己已经下了定案的了，然后就求神的心意成就，即是求神来都成就我们的计划啦。即是给我的提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退后一步，我们需要神的智慧看到一幅大的图画，然后求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成就，这一个才是神的智慧。好了，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唯一最终智慧的来源，我们都知道神愿意给智慧我们，当我们愿意求的时候，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鼓励我们更加认识神的智慧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以致我们能够一起彼此的鼓励，我们全心信靠这位独一全智的神。今天的经文很简短，四节圣经出自罗马书，刚才已经读过了，让我们一起很快的重温，是保罗写的一篇颂赞，一篇赞美诗 Doxology。 他说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有边个知道主的心呢？有边个做过主的谋士呢？有边个是先给他，然后他要后来还回给你的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概括几句说话来到综合这个赞美诗的信息，就是神他是有无限智慧的那位神，没有人能够测透神的智慧和心意，他的名是配得上我们的称颂，他是独一全智的那位神。我们就一起 细心睇一睇呢篇赞美诗嘅内容，然之后迟啲我哋就睇一睇，我哋问一问点解保罗会喺罗马书呢一度嚟到写几句赞美诗嚟到颂赞神嘅智慧。第一句33节开始，保罗话：心哉，神丰富嘅智慧同埋知识，系一个赞叹啊！形容到神嗰个丰富智慧同知识系几咁深啊，好难测透，超乎我哋所能够想象嘅。你留意喎，保罗咧冇用高度嚟形容神嗰个智慧同知识。如果系高度嘅话，咁即系座山好高咁，你至少睇到大概知道座山有几高啊嘛。而家用深度嚟形容神嗰个智慧同知识，即系好似一个大海。冇人能够知道所有海洋当中嘅奥秘，睇都睇唔到啊！一个就系神嗰个嘅知识同埋智慧，冇人能够明白一切啊！心哉，神丰富嘅智慧同埋知识。咁然之后下一样嘢，你可能问嘅就系、是：喂，咁智慧同知识有乜嘢分别呢？当然唔同啦。智慧可以讲得上是事实啊，知识你可以理解为 fact， 即是事实。今日你同我有智能电话，我哋随手都可以按 Google， 咁知道晒你所知道你想知道嘅事实 ，all the facts，OK？、Okay? 你想知道咩事实，你都揾到噶啦。依、这个就是知识。智慧唔同啊，智慧系你要有个洞察力嚟运用你嘅知识嚟到去成就一啲美好嘅目的。OK， 智慧系洞察力，你能够运用你所有嘅知识去成就一啲好嘅目的，呢、这个就为之智慧啊。有啲人好丰富嘅知识，但却系愚拙嘅，点解？因为冇智慧运用你咁多嘅知识啊嘛。咁但相反，有啲人咧未必好多知识，但系却满有智慧。点解？佢就有着个洞察力咯，嚟运用佢有限嘅知识咯。所以净系得知识但系冇智慧，呢个系唔足够噶。智慧唔同知识啊。我大仔 Matthew 4岁半，今年9月咧，佢将会入kindergarten 啦，幼稚园啦。咁之前几个月咧，哇 ，Carol 同我，即系我太太 Carol 同我。就哇，不断祈祷啊，做好多 research， 睇下 Matthew 应该入边间学校就最能够即系最适合佢啦咁。因为我哋好明白 Matthew 好快咧，即系翻学嘅时候就每日咧都要学哇语文啊、数学啊、科学啊、艺术啊、运动啊、电脑啊等等。冇错，呢啲都系重要。但系呢个过程咧提醒我哋，原来学校咧。大部分教的都是知识的，未必教你很多智慧。学校是教你需要学些什么，就未必教你怎样运用你学到的东西。即是我回应神呼召做传道人之前，我是读电脑软件工程的，我写程式的。哇，这么多年以来学校训练我们什么？要写程式啦，要设计软件啦，令到运算程序快啲啦。嗱，呢啲咪全部都系知识咯。但系智慧就系我点样运用我嘅知识，能够去写一啲好嘅软件，成为呢个世界嘅祝福啊嘛。即系如果冇智慧嘅，咁我可以滥用我啲知识嘅，我但系可以做黑客，然之后就攻击人哋个保安系统，咁啊攞晒人哋啲私隐，咁然之后就。成就嗰啲非法嘅企图都得噶，系咪？所以原来知识唔足够，我哋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洞察力，点样运用我哋嘅知识嚟到成就一啲好嘅目的。所以整个过程提醒我，冇错，预备学校比 Matthew 系紧要，但系更加需要系 Carol 同我要帮助 Matthew 从小有一份敬畏神嘅态度。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运用去将要学到这些知识。让我们有一起反省，究竟我们今天追求的是知识，或是智慧？ 知识和智慧不同，但神两样都有，有无限那么多。神无限的知识，刚才讲过，知识就是 facts 嘛，所有的事实嘛。你想象一下，全世界所有的电脑、所有图书馆、所有的书加埋晒一齐的事实，神都知道，仲知得更加多、更加多、更加多，好多倍。在宏观的层面，神知道宇宙星体的运行，神的知识知道每一件事要怎样发生。在微观的层面，每一个细胞、每一粒原子、粒子，神都知道，神都掌管。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直到永恒，每一件要发生的事，神都知道。这个就是神的知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敬拜唱神你是掌管明天的位主的原因。神亦都知道每一件发生的事怎样影响另一件事，怎样影响另一件事，一件一件又影响下去。这个就是神的知识，从微观发生的事怎样影响到宏观，神都知道。神无限的知识，神的智慧亦都是无限。神无限的智慧，即是他可以使用他所有的知识来到使事情是成就最好的目的。如果简单的来到是去定义智慧，神的智慧就是凡事都能够看得到并且达成最好的结果。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相信？神的智慧和神能够达成最好结果的能力，智慧和他的能力，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的。为什么？你试想一下，如果神他是有着无限的智慧，但是他却没有能力的，即是知道什么是最好，但是没有能力 去使事情发生成就最好的。哇，那这个真是挺可悲的，无能的神，可悲的神。那如果神是有无限能力但又没有智慧的呢？哇，咁就得人惊啦！即系神做乜都得嘅，但系佢冇智慧，点样令到事情去到最好嘅结果？咁啊，真系可悲啊！神，咁啊，真系惊吓嘅神啊！我哋好惊啊，好得人惊。咁如果神又冇智慧又冇能力咧，喺呢个假神，我哋所拜嘅偶像，唔可以话佢神啦。咁就神啦，我哋所敬拜、所认识嘅神，佢系有无限智慧。亦都有着无限能力嗰位神，甚在神丰富嘅知识同埋智慧。咁之后嗰三节嘅经文咧，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保罗就喺呢篇赞美诗当中问咗三个嘅反问。反问就真系唔需要答嘅，个答案系好明显嘅。你留意一下这一篇赞美诗很平衡的结构，保罗先列出三个神的属性，丰富、智慧和知识，然后他就调转次序来作出三个的反问，有关神这三个的属性。头两个的反问，其实保罗是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经文，那里以赛亚书的上文下理，这一段的经文是有关讲到神的伟大，人的渺小，人没有办法测得透神的心，所以回应神的无限的知识，保罗就作出第一个反问，有谁个知道主的心呢？答案很明显，没有人。现在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嘛，我们怎会知道神的心，是吗？第二个反问关乎到神无限的智慧，保罗这样的反问，他说有哪个做过他的谋士，即是有哪个做过神的顾问呢？很明显的答案，没有人。现在神是我们的顾问嘛，指引我们道路嘛，我们怎会是神的顾问呢？然后第三个反问，再次引用旧约的经文，今次出自约伯记，关乎到神的丰富，保罗反问说有哪个是先给神的，然后神之后要还回给你的呢？答案很明显，又是没有人。 约伯记，大家好能记得嗰个背景。约伯面对好大嘅不幸，神俾佢嘅试炼，突然间冇晒屋企、家人，所有嘅一切。然之后约伯记去到最后嘅时候，神就发声啦，就同佢讲啦。神都向佢反问，佢话有边个系献祭俾我，然之后就期待我俾翻佢嘅咧？吓，唔会噶嘛。当我哋献祭俾神嘅时候，神有冇争到我哋任何嘢咧？冇噶。我哋将我哋嘅祭献俾神，我哋将我哋时间才干献俾神，嗰啲都系神先俾我哋，我哋先有得献嘅啫。诶，呢一个就系呢度所讲嗰个重点。所以今日睇呢篇嘅赞美诗嚟到呢度嘅时候，我哋又知道呢篇赞美诗个重点系神个知识、智慧同埋丰富都系无限嘅。人唔能够测透神嗰个智慧同神嗰个道路，神佢系配得上我哋嘅称赞。好，之后落去我哋就问一问，点解保罗要喺罗马书嘅呢一度写呢四节嘅经文嚟到系赞颂神嗰个智慧呢？如果用一幅图画嚟到系形容晒成卷罗马书嘅信息，即系概要嘅信息咧，就会系呢一幅图画啦。未必好清楚，但系唔紧要，好快嚟到系同大家嚟到系睇一睇。保罗写嘅罗马书咧，分开两个重要嘅部分。第一部分一到十一章系讲到基督教嘅教义。讲到俾我哋知，神系一位点样嘅神，去做咗啲咩拯救我哋？呢一个就系神嘅福音。第二部分十二到十六章呢一部分咧，就系生活嘅实践啦。当我哋认识咗耶稣基督嘅福音，我哋活得点样不再一样咧？咁啊 ，zoom in 睇一睇第一个部分咯，基督教教义第一到四章咧。嗰度就讲到福音嘅信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嘅荣耀，但系我哋能够因信称义。之后五到八章咧，就系基督徒喺成圣嘅道路仍然有着挣扎啦，但系好消息就系喺基督里边，我哋不被定罪。然之后留意第九到十一章，嗰度就系讲到神嘅选民啊，点样过去喺度叛逆神，但系。好消息就是神对他选民的立约不离不弃，有一日神应许以色列会全家得救。好了，问题来了，今天我们所看这四节经文，赞美诗在这幅图画的哪里？出自十一章的最后的部分，就是在这一个部分。所以原来这篇赞美诗的位置就是一到十二章讲基督教教义嗰个嘅总结，嗰个嘅高潮，亦都系九到十一章讲到神对佢嘅选民拯救计划不离不弃，有一日将会以色列全家得救嗰个嘅总结同埋高潮。用一个咁嘅态度嚟到系睇点解保罗会喺呢一个位写呢篇赞美诗嚟到赞颂神无限嗰个嘅智慧。神嗰个智慧就藉着佢嘅救赎计划向我哋嚟到彰显，呢个就系历史当中神嗰个作为同埋应许。耶稣基督个十字架，神救赎嗰个计划，对好多人咧都系如绝嘅。你谂下，神嘅独生子被人用最残酷嘅方法嚟到系刑罚，然之后被钉死。几咁残忍，好多人都会觉得哇，你叫我点信啊？但系现实系咩啊？呢个十字架嘅道理就系神智慧嗰个嘅彰显，系神嘅方法嚟到使万民得救，系最好嘅方法。记得嘛？神嘅智慧就系使事情发生，达成最好最好嘅目标嘛。冇其他方法啦，呢个就系神最好嘅计划啊！大家好熟悉一节嘅经文，哥林多前书，保罗话：因为十字架道理喺灭亡人系如绝嘅，但系 在我们得救的人体里，这个就是神的大能。然后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的经文，那里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一个例子说明十字架的道理，怎样在灭亡的人是看为愚拙。你知道吗？时至今日，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仍然否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否认耶稣是神差派来的救主。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我记得我几年前去过，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你会见到这些人是戴着黑色帽，穿着黑色衫、黑色裤，然后呢就通常留长头发又翘乱的，又有胡须。这些就是犹太教正统派的信徒 Orthodox Jews。他们是神的选民来的，他们读旧约圣经还熟读过你和我的。他们很清楚旧约的预言，弥赛亚将要来临，怎样是藉着耶稣基督是应验的。但是他们却不肯谦卑他们自己。他们不承认这个是神差派来救赎他们的计划。真是有些可悲，神的选民竟然拒绝接受神救赎的计划。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神无限的智慧就藉着这样彰显。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不知道神无限的智慧，神能够使用人的叛逆，人的拒绝来到成就那幅大的图画，就是救赎全人类的计划。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知道以色列民的不信，犹太人的不信，最终就成就了福音是更快的、更广的，来到是传给外邦的人、外邦人的世界，以致有一天你和我能够得救，即都是因为这样的。这个就是神无限的智慧。然后保罗亦都在罗马书十一章那里讲到，以色列有一天会全家得救。意思就是说，神的选民，神对他们不离不弃，尽管他现在仍然是叛逆不信，有一天他们会相信，会接受神的救恩。是几时发生，是怎样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神这个应许，这个就是神智慧的彰显。你看到吗？大那幅图画，因着神有无限的知识和智慧，这个就是怎样去藉着救赎人类的计划当中向我们来显明。因为其实福音的中心是怎样？就是 100% 是神的恩典嘛。神最终的目标就是好想拯救万民，然后人人都不能够因着救恩而自夸，人人都没得自夸，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不能够为福音、为救恩来到自夸。而神无限的智慧就正正是成就这个计划。你想想，犹太人神的选民，神就仿佛跟他们说，你没有东西值得自夸的，到你今天你都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要使用你们的不信，使到外邦人能够是听到福音得救。至于外邦人呢，你们都没有东西自夸的，我有一天都要使用你们现在接受了耶稣基督，我有一天可能使用你们，你都是令到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是最终是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就是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在历史当中来到成就。所以让我们就来到思想神点保罗点解在罗马书这一个位置写一篇赞美诗，就是去赞颂神无限的智慧，因为透过十字架的道理来到是拯救万人，同时亦都赞颂神的智慧，他没有离弃他的选民，应许有一天他们会得救。这个就是神的智慧。 最后我们看三十六节，整篇赞美诗最后那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三个的重点，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用三个重点很快的来到，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记得我们为什么能够相信这位独一全智的神。第一，我们能够相信这位独一全智的神，因为神是我们的起源 origin， 因为经文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嘛， from him are all things。 正如圣经说，万物都是藉着神，藉着耶稣基督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神单止创造一切，他不是创造完一切就行了不理我们，不是啊。应该说我要讲一讲这点先，就是神正正因为万物都是藉着他所做，即是万物都是本于他，他就有着一切的资源来到，是透过他的智慧 OK 引导事情发生，达到最好的目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相信神，完全信靠神这位独一全智的神的原因。再跟你分享多一点，我两个仔呢成日在争玩具的，原来小朋友呢很喜欢呢都真系霸一啲嘢，就当嗰啲嘢系佢嘅，人哋掂咧都唔得嘅。哇，有几多宝物啊！瞓咧都要摆喺旁边瞓嘅。有好多时候咧，我咧就要提醒 Matthew 同 Mark 啊，喂，万有都系本于他，即系你而家嗰啲玩具咧唔系你嘅，其实系神嘅，暂时俾住我哋玩嘅啫，吓玩完咁第时就带唔走嘅。是吗？所以好希望藉着即是由细一个心态，就知道万有都是本于他。这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全心信靠这位独一全智的神的原因。第二点，我们怎么能够信靠这位独一全智的神呢？因为神是我们的维持者 ,sustainer。经文说万有都是依靠他 ,through him are all things。正如一节经文话，神耶稣基督佢系喺万有之先啊，万有都系靠佢而立。意思即系话，神就好似创造完之后就维持一切世界嘅万物啊。神唔系创造完然之后就行咗去唔理我哋，唔系啊。神创造你嘅生命，并且每分每秒喺度维持紧我哋嘅生命。维持生物，维持自然定律运行等等。咁你想象下，如果耶稣突然间放手，咁呢个宇宙会点啊？我谂即系不再存在啊！所有嘢崩溃。我哋能够相信呢位独一全智嘅神，第三个嘅原因，神系我哋嘅目标啊 ，goal。经文嘛，说万有都是归于他 ,for him are all things。神创造我们万物的原因就是我们受造之物最终是要归荣耀给他。当我们认识得到神是有着无限智慧的神的神的时候，我们又愿不愿意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我们又相不相信神能够使事情发生，达到祂最好最好的目的，以致祂的荣耀向我们彰显？万事即是包括我们觉得不幸的事，我们觉得是苦难的事。有多时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受时间局限，我们带着有限的智慧和知识，我们看不到大幅图画，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带来的连锁效应。一滴水滴落海带来很多波浪，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我们不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发生 点样影响下一件事，点样影响下一件事，影响下一件事，影响下一件事。好多时我哋觉得生命发生嘅呢一件事系一个不幸，系一个苦难，但我哋又唔相信神无限嘅智慧喺当中有佢嘅作为呢？可能我哋生命嘅故事能够喺好多好多好多年后，喺一个好遥远好遥远嘅地方带领好多人信主呢？受到教会复兴呢？有冇可能呢？神无限嘅智慧，神无限嘅知识，咁样系绝对有可能。所以让我哋就一齐以信心嚟到回应呢位独一全智嘅神。我哋点解能够咁样相信啊？因为神系我哋嘅起源，神系我哋嘅维持者，神系我哋嘅目标。万有都系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结束嘅时候，让我哋用箴言嘅一段经文成为我哋嘅祈祷，成为我哋向神嘅回应。就是我哋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唔好依靠我哋自己嘅聪明啊！喺我哋所行嘅一切事上，无论大大小小，我哋都要认定神，神就必指引我哋嘅道路。唔好以为我哋有智慧，倒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依一个就系从神而嚟嘅智慧，依个亦都系我哋应有嘅回应。同埋态度，所以我哋一齐彼此嘅鼓励啊！人生当中，无论事情大小，唔依靠自己嘅聪明，都要投靠呢一位神。唔好再靠自己嘅智慧，唔好再靠我哋有限嘅知识，唔好再靠感觉，唔好再靠我哋嘅经验或者系计划。最终，我哋好想求神俾智慧我哋，而我哋愿意全心嘅信靠呢位独一。全智的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多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满有能力，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去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主，我们真的要赞叹你无限的智慧和知识，超乎我们想象。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降服，俯伏的敬拜，因为你是配得的。主啊，饶恕我们过去有不信靠你的时候，主啊，饶恕我们过去有自以为是的时候，主啊，饶恕我们过去倘我们觉得我们所坚持我们的计划是比你比我们的心意好的时候，主啊，求你赦免，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到你无限的智慧和知识的时候，我们愿意重新的来到是全心的投靠你，是那位全能的创造主，掌管一切的神，掌管明天的主。主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你应有的敬拜和回应。求你保守平安堂的弟兄姊妹，使用这个群体彼此的仰望，一起赞叹你奇妙的作为，你无限的知识和你无限的智慧，在这个教会俾我哋睇得到你奇妙嘅作为，我咁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